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，鳗鱼图书授权的精品古风多人有声剧《嫁姐》，作者明鸾，领衔主播云鹤追、锦鲤、邓佑熙。第124回，太子既恼谢之方一言不合投靠了宁王，又觉得他年纪轻轻便战死沙场有些可惜，心中颇有些五味杂陈。本不带来的，架不住季温瑜一再劝说，这才使太监备了电仪前来调集。季温瑜此举自然是醉翁之意不在酒，虽不好在众目睽睽之下对谢之真做些什么，见他一面说上两句话也可了解相思之情。太子身份贵重，谢夫人带着两个女儿齐齐跪于堂前拜见，林轩亦在一旁跪下。而听得太子说一些节哀顺变的场面话，季温瑜悄悄打量睽违已久的谢之真，目光逐渐放肆。俗话说得好，女要俏一身笑，数年未见她又长高了些，容貌越发出众。这会儿卸去钗环，仅在乌压压的鬓边簪了一朵白绒花，素着一张脸，一双美目哭得红红肿肿，更添了几分娇柔哀弱的风流态度。季温瑜心中怜惜，又生出几分恼怒，为了别的男人抛头露面当众哭成这个样子，实在是有些不像话。若不是对谢之真的端庄高洁再了解不过，可真要怀疑他和他弟弟有些什么苟且了。这么看来，自己除掉了谢之方，实在是一个再明智不过的决策了。季温瑜露骨的眼神有如实质，令谢之真打从心底里感到恶心。他仿佛又回到了被他掳进庄子里的那个深夜，哪怕用尽全部的力气抵抗挣扎，豁出自己的性命，也依然逃不出他的手掌心。然而弟弟已经撒手人寰，再也没有办法赶过来救他了。季温瑜上前两步，暗紫色的衣袍下摆距离谢之真仅有半步距离，他蹲下身来，以只有两人能够听到的声音轻声问道： 真娘，你可是还在生我的气？ 阴柔俊美的面孔上盛着几分深情，他的语气轻描淡写，好像两个人只是因为一些不值一提的小事发生了误会，简短几句话便可冰释前嫌。谢之真恨得发抖，抬眼看向杀害弟弟的仇人时，却很好地掩饰了这种情绪，做出一副惊惶不安的模样。轻轻咬住发白的阴唇，他的眼睛里蓄满了泪意，睫毛像蝴蝶的羽翼一般不停颤动，片刻之后胡乱摇了摇头，身子往后瑟缩了一下。终于看到他服软，季温瑜喉结滚动，只觉口干舌燥，瞬间浮起一股念头，想索性将他拖到灵堂后面好好疼爱一番，也好让尚未走远的谢之方好好听一听姐姐的哭泣。林轩见他眼神邪似，谢之真仿佛受了惊吓，实在看不过去，出声道： 太子殿下，六殿下，记忆调集完毕，还请移步前厅喝杯薄茶吧。 季温瑜觉得他很碍眼，疑心病发作，又觉得他如此殷勤，说不得是对谢之真有所企图，冷声道： 你是什么东西？谁给你的胆子竟敢打扰我和谢小姐叙旧？ 林轩脸色发黑，正待要和他理论，只听门外传来一道隐含嘲弄的声音： 你又是什么东西？ 谢之真转过头，瞧见一位身穿大红蟒袍、头戴紫金冠的贵公子，在众多将领的簇拥下前来，立时猜出了他的身份，脸上浮现出感激之色，深深望了他一眼，方才伏地磕头： 臣女拜见宁王殿下。 宁王早从诸多传闻中听说过谢之真的美丽，这会儿亲眼见到方知所言不虚，叫他那一眼诱得神魂颠倒，连忙走上前去嘘嘘扶他。 妹妹快快醒起，明堂如我手足，你又是父皇清风的公主，实在不必行此大礼。 谢之真一言站起，脚下虚软无力，往宁王那边歪了歪，眼看着就要落入他怀里，又及时地稳住了。迎着宁王有些失望的眼神，他露出一个清浅的笑容，眼角的泪珠却在这时落下，哑着嗓子道： 阿唐在世时，常与我说起殿下在辽东的神勇事迹，又说殿下待他如兄如父，十分照顾，臣女心下感念不已，却一直没有机会当面表达谢意。没成想初次见到殿下竟是在阿唐的葬礼上。 宁王叹了口气，诚恳地说： 明堂出了这样的事，本王亦难辞其咎，因此撇下营中诸事，回来亲自送他一送。听闻谢大人身体抱恙，明堂又没有为谢家留个香火，你们孤苦伶仃的，往后的日子确实难挨。 他从腰间解下一枚通体无瑕的离龙玉佩递给谢之真，卓意又瞥了一眼季温瑜，指桑骂槐地敲打对方： 若是有什么不长眼的阿猫阿狗招惹你们，你便使人拿这个去府中寻我，亦或是进宫找我母妃做主，总不知令人欺辱了你。 谢之真伸出手去接，被宁王有意无意地蹭了蹭手背，脸上浮起两抹浅淡的红云，声音也软软的： 多谢殿下为我们母女做主。 季温瑜眼看着谢之真待宁王与他是截然不同的两种态度，说是郎情妾意也不为过，难免想起前世里夫妻离心的那桩事，气得脸色发青，碍于大忌又不好发作。林轩和谢夫人自然瞧出了宁王非同一般的殷勤，止不住的心惊肉跳。谢之真温言软语地和宁王说了好一会儿话，吊足了他的胃口，也将季温瑜气得怒火中烧。眼看未时将至，他整肃了仪容，将三位皇子让至前厅送弟弟下葬。贴着那沉重的棺木，谢之真伏在棺盖上又哭了一回，不顾众人的劝阻，亦不管那些森严苛刻的规矩，亲自扶灵送了弟弟最后一程。仆人们抬出明经，各项翻灵，纸扎的童男童女，金山银山，摇钱树、聚宝盆、引路菩萨、打道鬼等物，僧道鼓手仁义都来伺候。谢夫人请同族的子侄们跪在棺前摔盆，64人上杠，将谢之方风光大葬。一行人抬着棺木转过街口往南走，两边观看的人人山人海，瞧见谢之真的容色，交头接耳，赞叹不绝。再次回到是非之地，背了个不贞不洁的恶名，又失去了弟弟的庇护，谢之真早就断了全身而退的想望。谢之方曾跟他提过前世里三龙夺嫡的惨烈场面，这一世的大多数事件依旧按着原来的轨迹发展，他敏锐地从天下大乱的迹象中，弟弟的骤然身死，宁王忽然回长安的举动中看出些许端倪。宁王绝非如表面上所说为了悼念爱将才回来的，方才他看他并无多少哀戚之容，还有心思对自己嘘寒问暖，便知道这个理由只是个幌子，近日必定会有大动作。而季温瑜选在这个时候害了弟弟的性命，说不得也是心里有所计较，因此鹿死谁手尚未可知。他想过向宁王通风报信，将季温瑜的阴谋诡计和盘托出，可是没有实证，宁王也未必肯信，便是信了他的话，也不一定能防得住对方的下作手段， 还不如静观其变，见机行事。因此他舍下一身傲骨，不着痕迹地入了宁王的眼，也再度勾起季温瑜志在必得的龌龊心思。他是美丽而又柔弱的猎物，是任何男人都无法拒绝的诱惑，只有拿下那个至高无上的皇位，才能名正言顺地占有他。若是宁王荣登大宝，他以色侍君哄着他料理一个素来厌恶的异母弟弟，想来也并不算什么大事。若是不幸叫季温瑜得逞，也无非是忍辱负重，徐徐图之。待那人称心如意，志得意满时，再想个法子要了他的性命。谁是网中的蝴蝶，谁是带有剧毒的蜘蛛，局势扑朔迷离，个人心怀叵测，已经很难分清楚了。总之他不会叫弟弟含冤枉死，亦不会让他在阴曹地府等待太久。谢家的祖坟在南郊山上，谢之真哀痛过度，连续熬了几日，深一脚浅一脚地走到半山腰时，渐渐有些气力不济。林轩知道劝不住他，主动走到他面前蹲下道： 姐姐，我背你上去吧。 谢之真用帕子试了试额角冷汗，摇了摇头： 无妨，继续走吧，莫要误了时辰。 天上下起蒙蒙细雨，此时已然入冬，雨水打湿了孝衣，渐渐进入里衣，冻得谢之真打了个哆嗦。他的脸色白得吓人，身形摇晃几下，险些跌倒。十五悄悄出现在他身后，将一早准备的白缎披风附在柔弱的肩上，红着眼圈扶稳了他，运足几分真气，带着他往上走。朝夕相处了几年，也积累了一些主仆情谊。谢之真低声道谢，想了想，又叮嘱十五道： 你和初一先别急着走，往后说不得还有仰赖你们的地方。阿唐之前每年付你们多少银子，我双倍给你们。 小姐不必与我们说这个，主子之前出手那般阔绰，给的银两足够师门数年花用，小姐又待我们素来宽和，我们正愁不知如何报答，便是舍了这条性命，也要护小姐周全。 行至谢家祖坟，将棺木放进一早挖得的墓坑里。谢之真见四周坟垄萧索，不远处荒草过膝，心中不胜凄凉，大哭了一场，恨不得随弟弟一同长眠地底，也好过孤单一人留在这世上，平白受许多折磨。看着一抔抔黄土将棺材渐渐埋住，他实在支撑不住，一头昏了过去。林轩强压伤痛，又深深看了那新坟几眼，抱起谢之真，命一早请得的僧人们在墓前建起水陆道场，连诵三日佛经，超度亡魂早登极乐，然后带其余人等下山不提。听众朋友们，本集播讲完毕，感谢您的收听，点击订阅关注，精彩更新不容错过哦。